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星期一中午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又要出发了。各位好，我是泽华。在出发之前有点饿的话，先吃一点不会胖的牡蛎。 告诉我一生忘记什么，我告诉你我更想以后还记得世上最硬的东西是什么，世界上最柔软的到底是什么，一切晃一晃，夜色如海洋，永不会随着光阴潜入海床，渴望都一样，能不能把全世界放在一旁，从来不爱隐藏，幻想是梦，如果我会隐藏什么，为了对你幻想什么，有对岸的心 迷幻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比比周笔畅。刚刚过去的上周五周六，也就是3月2号3号， 周笔畅连发了两首全新单曲。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呢，是一首歌曲，只不过是中文版和英文版。中文版呢，就是我们此刻听到的这首《牡蛎》，英文版呢叫做《Nothing to Hide》。两首作品呢，曲式相同，只是词不同。据说在得到填有英文版歌词的 demo 的时候呢，周笔畅就提出了中文版的唯一创作命题只有两个字，就是暧昧。并且呢，他当即就联系了自己非常喜欢的、非常擅长创作迷幻主题的作词人周耀辉。得知周笔畅的这一命题的时候呢，周耀辉觉得非常的有趣，但又觉得很有挑战性，怎么样的可以在一首歌曲当中把暧昧发挥得淋漓尽致。最终他做了自己的尝试，周耀辉呢将牡蛎这种存在于坚硬壳体当中柔软的肉身作为暧昧的具象体。而在这首歌曲的演唱当中呢，比比周笔畅也是解放了自己最舒适的中音，加上了柔软的气声，演绎了一场暧昧的传染。歌曲当中呢，忽近忽远的氛围是最为契合暧昧这样的一个主题了。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要去往的地方是哪里呢？相信70、80后的童年当中呢，一定都会有这样的故事，就是阿凡提的故事。博闻强识、聪慧异常的阿凡提总是骑着毛驴穿梭于中世纪狭窄的街道，而有一座城市历经千年格局从来没有改变，毛驴至今仍然是这座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而且更酷的一点是，在这座城市当中呢，有9000多条巷子密如织网，然后呢就在城市当中分布着，在这里拍照是非常非常的酷炫和有意思的。这座城市也被美国著名的旅行杂志 Travel 的评选为全球最浪漫的10大城市之一。这座城市来自于摩洛哥，两个字会是哪里呢？知道答案的各位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泽华是我，说一下你的答案是什么。充满了异国情调的 Tango 曲风，在这首歌曲当中，此刻我们不在北京，我们来到了今天要去往的摩洛哥的这个地方。 今天要去的这座城市呢，叫做菲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猜对答案，或者说你知不知道这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弃爱》，来自于周杰伦的个人专辑《矮油不错》当中的一首歌曲，也是在充满异国情调的 Tango 曲风当中，在嘻哈 rap 里加入了 Flamingo 调香的《弃爱》。这样的曲调的歌曲很适合来到我们今天要去往的菲斯。先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菲斯吧。菲斯呢是摩洛哥第三大城，菲斯这个名字是由法斯演变而来的。在阿拉伯语当中呢，法斯翻译过来叫做金色的斧子。据说伊斯里斯二世当年主持这座城市破土奠基的时候呢，在面向麦加圣城的方向发现了一把金色的巨斧，于是呢伊斯里斯二世感到这是一种吉祥的象征，当时呢就给这座城市定名叫做法斯。后来法斯法斯念到后来呢，就变成了如今的菲斯，并且菲斯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再说一下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地处东部，北非去往西面大西洋海岸以及撒哈拉去地中海的贸易通道上，菲斯呢曾经是权力密集的中心，这里还是一个战略重镇。在北非历史上呢，菲斯也是摩洛哥王朝的第一座皇城，而今天的菲斯呢是阿拉伯世界当中最现代化最完整的一个古城。所以各位你可以放心，来到一座古城当中，你不会觉得无聊，好像每天干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在这座现代化的古城当中，你还是可以找到非常现代化的种种的游玩的设施。菲斯分为老城、新城和新市区，这都是非常特别的不一样的地方。今天呢在带上音乐去旅行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好好的逛一逛菲斯。当然走在大街上，我们也可以戴起耳机听到一些好听的现代的最新的歌曲。 Transmarcus You Owe Me。 I don't really say this that often, but there's something that the papers forgotEvery time I read them, I know I feed them, but I know they're painting, but they can't leave a mark. 'Cause my friends don't read the papers, and they don't really care if we're awesome or not. So every time I read them, I know I feed them, but I know they wanna see me hang on the wall.You don't know me, don't you think that I get lonely? It gets dark inside my head. Check my pulse, and if I'm dead, you owe me. If you're lonely, don't you think you're on your own? When it gets dark inside your head, check my pulse, and if I'm dead, you owe me. Say it to my face if you mean it.Say it to my face, but you won't. I know I'm not losing, but I'm losing my mind. Does anybody know what that's like? You don't know me, don't you think that I get lonely? It gets dark inside my head. Check my pulse, and if I'm dead, you owe me. If you're lonely, don't you think you're on your own?It's dark inside your head. Take my pulse, and if I'm there, you owe me. If I'm there, you owe me. If I'm there, you owe me. You owe me. You owe me. You owe me. You owe me. If I'm there, you owe me.Dark inside my head, check my pulse, and if I'm there, you owe me. If you're lonely, don't you think you're on your own when it it's dark inside your head. Take my pulse and then from there you owe me. 烟鬼组合的这首新歌 You Owe Me， 它其实是一首挺孤单的歌曲。歌里面唱呢，如果你孤身一人，你不觉得你一直孤独无人陪伴吗？当这黑暗的思绪缠绕在你的脑海深处，检查自己的脉搏强弱，如果我去世了，就算你欠我的。当你觉得孤独的时候，不被人理解的时候，不妨换一个环境。如果说有时间有假期的话，可以来到菲斯当中好好的进行自我相处，去理一下自己的所有的思路。来到菲斯，你可以发现土黄色呢是菲斯老城建筑的主要基调，只有重要的清真寺才能够配上绿色的瓦顶。首先我们在菲斯的麦地那老城转一转，或许这也是世界上最容易迷路的古城。为什么这样讲？这座千年古城呢，密布着9000多条狭窄曲折的胡同，另外也有种说法是6000多条，但无论是9000多条还是6000多条，都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数字了。除了有这么多条胡同，当然还有9000多条林林总总的商铺，他们和数万间的民房杂乱无章，但却水乳交融地缠绕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迷宫。而在这个迷宫当中呢，很多小巷仅仅可以容纳2个人擦肩而过，因此呢，数百年来，除了行人之外，穿行在这些狭窄巷子的代步工具只能是驮货的驴子。所以也可以想象我们一开始说的阿凡提骑着驴子从这个小巷当中穿过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在有些巷口呢，各位可以面对多达4-5个的岔路口，所以即使是生活在当地的居民，有的时候也无法搞清走出这迷宫般街区的路径到底应该是哪一条。所以来到这里有一个向导是很重要的。当然没有向导的话，我们也可以像提线木偶一样自己寻找方向。一首老歌来自于刘力扬，提线木偶，当时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你还会唱吗？ 破旧的木偶提着线被操纵，玻璃的眼球表情空洞，阴暗的城堡蜘蛛网红马车，古老的铁盒木偶跳舞， 带着来仰视的面具来匆匆的流泪，不要觉得自己好失败，快点勇敢的站起来，把过去的回忆都当作是一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你不是一个雕刻理想作品，被拿去加工制作，也不再会是那枚灵魂的提线木偶。 谁来操纵我的嘴，我睡了多少年，斑驳的堡垒越残缺，百年之前的一场盛宴，抒情就像在城堡的屋檐，喜欢的容颜，王子坐中间，谁牵着我的手，何时告别，他掌控我灵魂，我的笑脸被锁在昏暗的时光里面，爱恨幻灭，百年之前的一场盛宴，抒情就像在城堡的屋檐，王子坐中间，谁牵着我的手，何时告别，他掌控我灵魂，我的笑脸被锁在昏暗的时光里面。 提线木偶来自于刘力扬2007年的一张同名 EP， 当时呢，在这张 EP 当中，他收录了3首歌曲， 而提线木偶那首歌曲的编曲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华丽优雅的，彰显出了一种复古的宫廷气质。听着那样的一首歌曲，在我们刚才所说的麦地那老城的迷宫当中进行穿梭的时候，好像看到了那样的一个瞬间，爱拍照的某一个人，然后站在墙边摆出各种各样的 pose， 让自己的神情变得是那种迷失啊，或者是种种做作出来的表情，不过拍出来的照片感觉还是挺有趣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在麦地那老城当中呢，有9000多条曲折的胡同，以及9000多家林林总总的商铺交织在一起，很容易让人迷路。所以对于初到这里的我们而言，来到这里必须要找一个体验师一般的导游，跟着导游走，当然有很多的好处，我们不会迷路，不过呢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坏处，不得不服从导游的安排，进入到一些购物店当中。不过你不用担心，在这里的购物店当中，你还是可以找到些许的乐趣的，因为很多商品是国内我们见不到的。不过短暂的迷失却可能带来意外的收获，当所有的路都不知通向何处的时候，没有选择的闲逛就会邂逅陌生神秘的风景。嗨，各位，看前方，有一个很别致的姑娘在发呆哦。 小小姑娘家，眼前一层纱罗，情郎背着她坐睡别人家落，醉恨秋情发，时间逼着她走了。小小姑娘家，后悔离开他，思念堆成山，痛苦心上缠，想要回头抓，发觉爱是气地 年底，彭佳慧发行了自己的一张全新专辑《我想念我自己》。此刻听到的《姑娘》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想象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种情况，迷路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姑娘，邂逅到这样的一个姑娘，听她讲一讲故事，仿佛我们听到的是1001个故事。而如果此刻是夜晚，感受到的仿佛是别样的1001夜。 人家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级左右，转三四级，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一组影视方面的消息。狂揽奥斯卡6项提名的进口片《三块广告牌》上周五登陆内地院线，尽管影片质量得到了业内和观众的一致好评，豆瓣评分也高达8.7分，但是排片场次却少得可怜，目前累计票房仅为1400多万元。正在进行的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山姆·洛克威尔也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最佳男配角。电影产业研究专家蒋勇分析，三块广告牌排片场次之所以比较少，主要原因在于该片通过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进行专线放映，没有走常规发行路线。小众艺术电影要想获得尽可能多的票房，还是要期待院线改革，争取让不同类型受众的电影有更多的生存空间。第六季跑男又回来了，最新季奔跑吧即将于下周开录的消息再次将这档全民综艺带到大家眼前。不过这次回归没有收获太多的欢呼，更多则是跑男还能玩什么的疑问。最近在播出的综艺节目歌手最高收视率仅为2%左右，分众时代众多综艺节目不再全民追看。央视《欢乐中国人二》日前在京录制，当晚录制中除了明星嘉宾海清、李晨、撒贝宁之外，最让观众兴奋的莫过于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冠军武大靖的惊喜现身。他讲述了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那令世界惊叹的表演背后的故事。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欢迎回来，11:33，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我是泽华。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独一的记忆，可以见到独一的风景，也可以独一自己去玩。这首独一来自于房东的猫。 这首独一来自于房东的猫第二张专辑《柔软》当中的第四首歌，也是邀请到了小幸运的作曲编曲人 Jerry C 老师进行操刀制作。这首独一制作用了很长的时间，从台北到北京，从去年到今年，独一这首歌曲可以说是一场等待，而感情呢，何尝不也是一种等待呢？歌词当中这样写，感情的事，感情用事才无敌。其实想说的是，即使求而不得，快乐依旧可期盼呀。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摩洛哥的菲斯，这是一座很美的既现代化又古老的古城。当然我们进入菲斯岛城一般要穿过巴布布杰罗德城门，城门外侧呢是菲斯兰，内侧镶嵌的马赛克花纹的图案虽然和外侧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整个色调呈现出了一种淡淡的绿色，而这种淡淡的绿色呢又叫做伊斯兰绿，它们形成了这座岛城最具特色的一种写真，而穿过这座城门就真正的进入到老城当中了。据说很早以前呢，费斯就因为盛产这种以蓝色为主色调的马赛克而闻名于世，几乎随处都可以看到镶嵌着这种蓝色马赛克充满伊斯兰几何图案的古老建筑。当然遇到这样的建筑你难免会想要拍各种各样的照片，但是无论你怎样拍，自拍还是只拍景，都非常的美。 好学的人互相咬耳朵，天罗地网要你无处躲，你不行没办法，想开一点吧， Come on， 没人会比我清楚，关上耳朵让在一模糊，谁说孤单必定怕孤独， 就不醉，问答与继续。 的人不好叫醒，拥抱初衷不容易，穿过思念一夜长大长大长大长大， 这首歌曲叫做《不退》，光听这首歌曲的演唱部分，是不是有一些的音色有一些像阿令呢？之前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过一首歌曲叫做《安全第一》，当时也说这首歌曲的演唱者的声音很好听，而那首《安全第一》和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不退》是一个人演唱的，这位呢是一位新人歌手，叫做吕强，蔷薇的蔷。他很厉害啊，他被大家称为是继张惠妹和阿令之后的台湾地区的90后的接班人，灵活自如的海豚音呢也被称作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张靓颖。所以如果你喜欢他这样的歌声，包括他唱歌的方式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他。在今年年初一月份的时候呢，他发行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叫做 Oh Love。 这张专辑当中的十首歌曲都很有各自的风格，而且呢容纳了包括像 R&B 啊、抒情啊、摇滚啊、时尚舞曲、电子 EDM 等等很多种的音乐风格，会让你觉得很特别。好的，继续的出发，来到了摩洛哥，必须要看的就是皮革制品的生产。如果你买皮革制品的话，你会非常了解，皮革制品呢是摩洛哥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了，每年出口会有超过1亿双手工的皮拖鞋，而在鞋首小写的 Morocco 就是摩洛哥羊皮的意思。菲斯的皮革业和古城本身是一样的历史悠久的，也是世界上极少的仍够保持传统染色方法的地区之一。当然来到菲斯，我们可以去古老的染坊当中去好好的看一看。古老的染坊是每一位来到菲斯旅行必访的景点，这里呢仍旧沿用600年前的传统的搓揉以及风干的古老方法。看完了楼下，我们也可以登顶到作坊的顶楼去看一看。如果来到顶楼，我们会立即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这里有五颜六色的大染缸被排列成了蜂窝状，就像是一块巨大的调色板。调色板的颜色和天空的颜色形成了一种对应，有的时候呢又是截然不同的颜色，那种特别的感觉就像这首歌曲一样。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色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 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 过去的东西总是那么美好，但是当我们沉浸于过去的时候，现在呢又在不经意间的成为了下一个过去。所以有的时候当你怀念过去的时候，不妨听一些老歌，在老歌当中你可以沉湎，但是歌曲结束之后马上回归现实当中。这首《寂寞难耐》来自于李宗盛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但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齐秦的翻唱版本。在1999年的时候呢，齐秦出了一张专辑叫做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一共收录了14首的翻唱作品，这14首的作品呢都是他非常喜欢的情歌作品了，其中就包括那首《寂寞难耐》。去完了古老的染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出发，前方我们到的是卡鲁因清真寺。卡鲁因清真寺呢是摩洛哥的第二大清真寺，它作为菲斯的标志性的建筑，有着大气的外观以及辉煌的装潢。这座建筑呢始建于是859年，是由当时的突尼斯人修造的，12世纪的时候呢得到了当地人的重建，整个清真寺可以容纳20000人同时出现。在这里你可以感慨历史，哎，你说当时怎么就把这么恢宏的一个建筑给建起来的，又没有吊车，又没有那些现代的工具。每次你感叹再去揣测的时候，再去听一听他修建的故事，整个过程很有趣。 微风轻轻地吹过脸庞，我仰起头看云的世界，无数的小风自由自在，拥抱河边里都是风景，夕阳似河流慢慢流淌，春去了秋来倦怠了我，不再忧伤，季节会分别，你的凝视我变 叶培的只为你聆听。当然来到菲斯还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卡鲁因大学，这里也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认可为最古老的学位，也就是颁授于此。在这里漫步，你可以升起对于教育的敬畏之感。 花开了花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在想，最美的境界莫过于时光当中的自在停留吧，哪怕全世界只有一个懂你的人。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叶培的《只为你聆听》。整首歌曲的编曲呢，非常的有意思，也会让人的心随之波澜起伏。有人说，人生就像是一趟单程的列车，途中的每一道风景呢，都是生命当中的唯一。我们都知道，青春是短暂的，而岁月是长久的。叶培说，需要慢慢的生活，学着和自己相处，对自己坦白，在岁月当中回归纯真，慢慢成长。而这一度的成长呢，让他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流浪途中爱上你》。整张专辑可以说是叶培这些年来自己的心路变化。刚才听到的这一首《只为你聆听》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摩洛哥的菲斯，来到菲斯可以看到很多非常别致的风景。当然了，除此之外我们还是可以进行购物的。来到菲斯的购物啊，可以说是还挺有趣的，也挺特别的，送人呢也会很拿得出手，就是当地非常精致华美的马赛克工艺品。传统的手工艺的造纸呢，看完之后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叹。听到了刚才那个造纸哈，现在很多人在跟人开玩笑的时候都会说，哎，你看这个造纸非常非常的漂亮。那其实在摩洛哥，他们的马赛克工艺品的造诣呀，真的是非常非常之高。来到菲斯旅行，有人用一句话总结说，这里呢充满着神秘，充满着未知，总会有惊喜，也不乏失落，但是发现和探索的乐趣会让你不停地往前走，这就是菲斯的魅力。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菲斯之行也要到此结束了。结束之前，让我们再好好的想一想，今天都去了哪里，见到了怎样的风景。让我想一想，来自于陈绮贞。 漫步在荒原，我想找一棵栖身的树，有阳光，有流水，还有微风吹。该如何面对这未知的一切，让自己的思绪沉淀，随着天色的改变，心情的外衣也要多加一件。这些对那些好，我想追，我想逃，其实我也害怕。可不可以就这样停下来，我要多一点时间，好让我再想一 陈绮贞和林伟哲共同做的一张专辑就叫做《让我想一想》，这首歌曲呢也是那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会去哪儿呢？期待一下吧，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